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动漫城进攻足球嘅欧洲足球时段。咁我首先先讲讲三大联赛啦，咁同埋仲有欧联同欧霸嘅。咁我先讲讲呢个德甲啦。咁德甲咧就拜仁慕尼黑就一定一枝独秀噶，佢再攞三分之后喺佢个积分榜度咧就加分咁解啫。对整个局势咧就真系冇乜影响嘅，即系算我 即系冇嘢讲啊。 好， 冇嘢讲。 广波最惨就系讲到咁啊嘛。 唯一神奇嘅地方就竟然我系唔知道和夫斯堡竟然跌落第八位嘅。 吓， 我觉得好神奇嘅，点解低得咁紧要？竟然三都冇， 但系佢喺歐聯嘅形勢又唔係太差嘅。 係咯， 係啊。 雖然我係已經冇睇德甲啦， 嗯 嗯，因為冇乜意思咁啊，先睇德甲，同睇法甲係冇乜關係。 雖然佢開，如果德甲本身唔係開嘅時段開得早啊，佢嘅流失量更大，因為咧逢係四大聯賽嘅開波時間，嗱，意大利就擺星期日嘅， 嗯嗯， 咁禮拜六一定係個個就睇曬英超先噶啦， 嗯。 看完英超要看西甲的，你作為一個第三個聯賽，譬如話，唔好話，我唔係講排名啊。如果你德甲個定位上，佢嘅球星唔係多，競爭性唔係強嘅話咧，你喺同一晚入邊出現三個聯賽嘅開波時段，一定個球迷會選擇係睇邊個聯賽 嘅。係，但係德甲，喂，老實講句，我而家睇翻啲數據啊。OK， 無論係頭名啦，同埋呢個降級區啦，都係冇乜嘢睇嘅啫。 是你看看你譬如寫不寫得雲達不萊梅啊那些呢，即是跌到落户籍區那裡想不想去降班這樣說咯。 我期望一下利華古信小豆過了去，希望好一點。 打得好多，咁上係喺上一場波咧就做咗一個爭議性嘅賽事啦，個球證啦，咁啊最多蒙特比多蒙特亦攞咗三分啦。如果唔係咧，佢應該而家就你話估上喺第三位度嘅。咁其實佢同呢個哈法柏林嘅個分數上咧都唔係爭好遠嘅，根本上係。 而家睇爭一分， 佢有機會上第三嘅。你話古信本身係， 咁應該出年都應該有睇歐洲波啦。 但如果你嗱，譬如睇啦，嗱啱啱兩隊波喺歐聯打完啦，和夫斯堡咧就對住呢個拜仁慕尼黑今週賽事啦。咁你純粹以波論波嚟睇，和夫斯堡又擋唔擋到拜仁慕尼黑咧？ 冇可能啦、啊。係咪啊？拜仁屈機到不得了， 係 唔係？你上一場波係嘛？拜仁慕尼黑唔記得對邊度啦咁樣。咁啊，洛賓係咪先？明知佢係會底線嗰度射嘅啦， 扣翻入中間。 哦，係啦，阻唔到嘅，冇得阻，屈機。 係啦， 我覺得冇啦，拜仁慕尼黑真係一定得。 咁啊嗱，咁啊有關於拜仁嘅嘢咧，我哋留翻喺陣間嘅時段，喺歐聯嗰個賽事啦，我哋再作一個詳細少少嘅分析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免恩斯咧喺呢場波就將會對住呢個利華古信啦。咁因為免恩斯亦都有機會上到前列噶啦，根本上係。 係。 咁啊，佢亦都呢場波個競爭嘅意味亦都會好重嘅。基本上，學你話齋，頭先想睇小豆亦都有得睇啦。 係啦，免恩斯而家排第七，33分。利華古信係35分，排第四， 爭兩分咋？ 爭兩分。咁但係免恩斯今年係咪真係咁猛正？ 喺德甲嚟講咧，就冇啊，唔會係咁樣睇嘅。因為其實小豆雖然話我哋只係過去嗰度睇個 icon 啫，其實個競爭力咧，其實由多蒙特以下咧，全部都係一樣，差唔多係。嗱，你話和斯夫斯堡個排名雖然唔係高啊，喺歐聯佢又唔係差。 系 咪先？佢對住歐聯嗰啲都係銀嘢嚟嘅喎，壓住曼聯出線啊，壓住燕奴芬啊，咁佢亦都對住16強啊，佢又唔係差。係啊， 嚟緊出線機會都高歐聯。 係啦，咁啊喺呢一喺總之喺今週嘅意大利賽事入邊嚟講咧，咁啊起碼重少少咧就免恩斯對住利華古信啦，大家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想睇名牌嘅就和夫斯堡啊對住呢個拜仁慕尼黑。 德甲啊！ 德甲 ，sorry， 係啦，都亂曬。咁另外反而最矚目嘅大戰咧，就一定係西班牙足球聯賽啦，就一個馬德里嘅打比大戰啦。嗱，呢場波真係一定要睇啦。皇家馬德里將會對住馬德里體育會啦。嗱，我想問你啊 ，Ken， 你本身係捧邊隊多啲噶？ 我皇馬多啲嘅， 我都係皇馬多啲， 皇馬多啲啲嘅。 係啊，尤其斯丹而家上任。 係嘅。咁但係我自己去睇呢場波，我覺得啊， 係。 馬德里體育會， 你會 睇高一線， 睇高一線， 都係嗰個整體性。 我又， 但係皇馬就係因為多咗一啲扭轉大局嘅人喺度， 係 ，OK， 即係斯朗啊，同埋賓斯馬， 賓斯馬， 賓斯馬而家嗰個狀態都好好， 係 ，OK， 我覺得 但係整體嚟講，我中意馬德里體育會嘅。 係。 嗯。咁但係和機會高。 和機會高。 我覺得和機會高嘅。 係。 嗯。 我都係覺得和波機會高。 嗯。 因為雙方都其實講。取勝的本錢不會大很多，學你話齋高半線少少，就係話嗰邊有斯朗啊，有呢個賓斯馬，仲有呢個巴黎啊咁樣啦。之前斯洛迪古斯就要睇下斯丹嘅心情好唔好啦，放佢出嚟嗰下就，所以就始終就稱先半線，但我都覺得呢場波和局機會係非常之大。 嗯，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隊波啦，就係巴塞隆拿啦，將會對住西維爾啦。嗱，喺西維爾喺首循環嚟講咧，曾經贏過呢個巴塞隆拿嘅。 係。 咁呢場波入邊咧，我都覺得復仇嘅意味咧，就亦都好大機會復到仇嘅。巴塞隆拿 好似復過一次啦。唔知咩？係咪國王杯？ 國王杯啫。 好似打過一次。 係啦。 嗯。咁但係我覺得西維爾唔係夠，佢都硬淨喎。西維爾。巴塞隆拿甩得太遠啦，同佢。我自己去看西維爾，不知道我同嚇係中意西維爾嘅。 嗱，如果是咁樣的話咧，馬德里體育會咧就真係兩隊波都好多謝你噶啦。基本上如果願望成真的話，因為佢會將個積分拉翻近啊。 嗯。 因為而家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如果真係學我哋所講出現咗和局咧，再一次而巴塞隆拿真係贏到，就會益咗巴塞隆拿，將個積分越拉越遠，就將西甲聯賽變成德甲咁樣噶啦。而巴塞隆拿就成為第二支拜仁慕尼黑咁，佢可以每一場波都好專心地部署地，我打歐聯邊場啊，精鋭進出啊，幾時放假幾時放假，幾時出後衞者，幾時出後衞。 嗯， 係啦。 如果咁嘅話，假設啫，巴塞今次贏咗。馬德里同皇家馬德里就打和，咁就即係同馬德里拉開十分， 冇錯。 咁冇得玩啦，冇得玩。 冇玩，即係如果喺一個咁嘅級數嚟講，係真係冇得玩噶啦。雖然你話喺場數上仲未宣布死亡，但係除非一樣嘢咯，巴塞隆拿忽然間喺嚟緊呢兩個月內要大幅度嘅下滑，但係機會 冇可能 難咯， 冇可能， 係啦， 實在太 fit 成班人， 係啦， 咪咯，即係美斯企喺度都贏你啊！ 尤其而家美斯已經係唔係打最前嗰個位，佢將最前嗰位俾咗蘇亞雷斯同埋尼馬打噶啦，佢打後一格噶啦已經係，但係佢都可以捏住對巴塞隆拿係打到係好前嘅位置，基本上係，所以冇嘢講噶啦，已經係去到呢一刻。咁啊，另外仲有一場波啦，就近期嘅熱門話題啦，以一個總成績啦，就華倫西亞兩個回合加埋咧十球而。掃了呢個維納遜出隊出局，咁喺呢場波已經係四連勝噶啦，但佢對住畢爾包能唔能夠五連勝呢？你講個人情感上一定唔得， 唔得，冇可能，因為華倫西亞點講咧？我始終覺得加利利維利 係 OK， 都係未有嗰、那個 級數， 係未有級數，冇錯， 係個壓場感啊， 係啦，未有級數，咁同埋和波太多和波啦，個聯賽咁樣。 係， 我嘅輸波又多，啱啱先叫贏翻兩場，叫做 嚇 嗰啲啫。咁但係相對嚟講，我覺得華倫西亞問啲啊。 嗯。 呢一場我都係覺得算啦，華倫西亞。雖然我幾中意呢隊波，但係積分上我有啲失望嘅對華倫西亞。 其實我又問你一樣嘢，如果個管理層咧？不請加利為嚟教做領隊，會唔會而家呢個成績仲好啲？ 我相信一定會。 係， 因為 即係冇事攞事嚟做，正所謂。 係啊，仲話簽新約啊，係嘛？簽咗未啊？ 唔知道。 好似話簽新約。我真係擔心佢出年降班啊！大佬話曬啊，唔係講笑。 咁啊，佢距離嘅積分上咧，就降班嘅可能性係唔大嘅，但係亦都打唔打到歐洲賽咧就難啦。 唔係，如果我只係假設，如果佢真係簽咗加利為嚟做教頭，跟住出年。由零開始就我真係擔心佢。 係。 係啊，咁同埋其實華倫西亞人腳係唔差噶嘛， 嗯嗯嗯 都可以踢到咁樣嘅話，你其實都了解到發生咩事啊，係嘛？ 咁啊係啊，佢唯一一樣嘢就睇下班球員等唔等夠攞個心出嚟同你打咯，為你領隊去賣命咯。 穩啲啦，英格蘭球隊始終都差少少咧。 我都所以唔係咁太睇好。咁上嗱，我哋講咗兩個啦，叫競爭意味冇咁大嘅聯賽啦。咁我就講一講啦。而家競爭味真係好重，就係一定係意甲噶啦。祖雲達斯同呢個拿波里個爭逐咧，就非常非常之緊湊佢嘅。但係咧， 拿波里咧要去到星期一嘅深夜咧凌晨咧先至可有場賽事係對住作客對住呢個佛羅倫蒂娜。咁喺呢一週入邊咧，星期日咧就有場波咧就祖雲達士先對咗呢個國際米蘭。咁嗱，我又問你國際米蘭嗰度啦，因為曾經文先嚟都教過曼城啦。係。咁你對於呢個教練點樣睇㗎？ 悶啊！我想不到第二 個。如果他對住呢、這個翻去自己嗰個本土聯賽入邊啦，如果他呢次帶住自己一隊土生土長的球隊， 你先了解啦，文仙尼本身已經是第二次執教國際米蘭 嘅，第二次， 我冇記錯，好啦，第二次啦。咁第二次教 佢個輝煌好似唔關佢事係咪？啊，攞歐聯嗰屆係摩連奴攞嘅喎， 摩連奴係冇錯，係 OK。咁但係佢第二次教。而家落到咁嘅成績咧，係令人失望嘅。 係， 仲要加上一樣嘢喎，就係話之前嗰應該係幾年，應該五六年前係嘛？嗰陣時佢係攞個聯賽冠軍噶嘛。 係。 OK， 咁但係今時今日你竟然跌到去第五位，得個48分，同祖雲達斯拉開10分喎。 係。 OK， 咁我對佢非常失望喎，老實講句。咁同埋國際旅行隊邊度啊？跟住。 就是今周賽事對住將會作客呢個祖雲達斯對住榜首嘅祖雲達斯 先前連贏15場噶嘛， 係後尾再和咗場啦，上個禮拜剛剛和咗場啦，但都冇問題啦，叫16場不敗啊，可以咁講啊。 唔係，咁國際米蘭真係都問啦， 即係你認為喺呢一場波入邊，其實 仲要作客祖雲達斯， 佢都係輸多過贏噶啦， 係啊。絕對是但反而 我會期待拿波利那場多一點， 對費倫天娜那場， 對費倫天娜，費倫天娜 是有驚喜給我的，費倫天娜。 但如果在這場波裡面來說，祖雲達斯我覺得他的決心贏這個國際米蘭就一定是必然的，這個不是拿三分的問題，是你看看那個聯賽榜的形勢啊，如果他能夠贏了這個國際米蘭的話，首先他會將頭四名的球隊先有一隊波擊敗了先。雖然我跟你積分上有個差距，你如果在後面追得我那麼緊，我都覺得是壓力來的。如果我能夠先將其中一隊打沉，然後我找網友的日子專心對付這個拿波里和佛羅倫蒂娜，他會更加容易對這個錦標之路。 是 的， 肯定啦，因為他對羅馬都差甩開8分啊。 係， 咪咯？咁佢如果呢場贏咗，差好遠喎。 係啊，即係少一個競爭對手噶啦。雖然呢個競爭對手學你話齋只有10分，但係你而家即係打得26場聯賽啫嘛。 係， 基本上仲有10幾場啊嘛。 但祖雲達斯穩陣啊，呢場都穩陣。 係啦。咁我都仍然睇好祖雲達斯嘅，尤其佢個狀態啦，就都唔係差嘅。 中場 係啦， 祖雲達斯。咁拿波里對費倫天娜咧，我想問一問喎，你點睇？ 我反而看好拿波里。 拿波里因為希古恩？ 我真的因為希古恩咋。我看波都是看一種叫做我好難，雖然我哋而家我同你咁樣喺度講緊波啦，好難話每一隊波都好理性去咁樣去睇嘅。如果唔係就冇咗嗰種叫追看嘅意欲，即係等於一樣嘢你會喺英格蘭，你會想睇曼城，咁我就想睇曼聯或者利物浦，咁我哋先至有一種追逐嘅意欲噶嘛。學你話齋，我哋如果撇除立場，我哋今年都好想英超係李斯特城攞呢種就叫熱血啊嘛。係 冇錯。 咁你如果你問我是不是因為希古恩，我說是的，就是這麼簡單，是的。 你對希古恩沒有失望過？ 皇家馬德里的陣容， 我反而那時候喜歡希古恩，因為久不久出來都是他絕殺的嘛， 尤其如果希古恩真的帶領拿波里能夠可以拿到今屆的意甲聯賽冠軍的話，他的成就是應該這樣，球會成就是能夠可以跟馬洛當拿並排的。 Okay, 因為在上次拿波里拿冠軍已經是馬洛丹拿年代的了，是啊，拿過兩次聯賽冠軍，而都是馬洛丹拿是帶領著一個人帶領著拿波里。 第二個 是 羅馬，怎麼看 過了去了，羅馬那些是 托迪王子這樣搞法，你覺得怎麼 樣？我覺得看看你本身是不是很喜歡足球，你喜歡足球去到哪裡呢？其實就不要用一種我是一個羅馬的 icon 的包袱去，有些人會選擇譬如說我一生都是踢一支球隊，既然都39歲，不如是掛上去啦，但有些人說我繼續踢，喜歡踢就去第二度再踢，就這樣咯。 但如果你俾我去選擇，嗱，我唔係托定，我真係唔知道。我有機會會選擇不如掛埋香港39咯都。 係，我都覺得佢應該掛香。 係咯。 但係點講咧？又係覺得咁樣嘅結局就有啲 係一定係唔開心㗎啦。即等於一樣嘢啫嘛。傑斯都冇必要去延續佢嘅足球生命㗎。喺嗰年，應該跟隨住費爵爺退休，咁就最好啦。最慘一樣嘢，佢亦都斷咗攬啊，亦都有個記錄。因為傑斯由佢初出道至到去退休之前嗰屆啦，佢係每一季都能夠有波入，係唯獨是最後喺莫耶斯嗰屆入唔到波。亦都好坦白講，你跟住個盛世而走係最好嘅。其實托迪已經係冇乜嘢未面對過嗰陣。嗱，意大利國家隊邀請佢翻入去，佢都唔翻嘅情況之下，你不如跟隨住走啦。 係， 我覺得 時代唔同咗。 時代唔同咗，因為點解咧？如果托迪喺而家呢一刻個年代度，我哋唔能夠再揾到一個叫做傑斯、托迪呢種球員喺度一身為一支球隊鞠躬盡瘁。就算去到謝拉特，佢而家都喺美職聯踢緊啦。 係 咪先？而呢種嗰種叫做好單純而一個好乾淨嘅 record 嚟講咧，好少有嘅。最好將佢擺入博物館就最好噶啦。你的價值性會更高，我不知道你認唔認同。 即係唔係現代足球啦？現代足球 冇可能啦，冇可能噶啦。 要過堂嘅， 要過堂嘅。 嗯，明白。 你能夠 keep 住39歲，不如比佢更加完美地我掛埋靴咯。嗱，有一樣嘢，如果你好似比利咁掛咗靴一兩年，再出翻嚟踢美職聯咁解。另一件事。 OK。 另一件事係唔同嘅，人哋就唔會記得你美職聯呢啲嘢嘅。 Okay. 反而人哋會覺得你是跟隨了羅馬去隱退了的。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的。 是 的。是的。但是我始終會追逐個傳奇，我這樣說。 我也是。你既然一個這麼完美的傳奇掛了它。我那篇就是現在這些紀錄做不到，沒有人做到根本也都。沒有人做到，為什麼你不做下去呢？是不是？ 因為我睇足球係睇情感多啲嘅， 一定係嘅。 唔會話真係我數據點。 如果個個都係咁理性去睇足球嘅話咧，即係話假設曼聯就唔應該有人再入場去睇佢嘅。啱啱先？車路士亦都唔應該有人入場去睇佢嘅，因為佢打得唔好啫，咁睇啫。就因為你係對嗰樣嘢有個心啫嘛。 我明嘅，我睇你 Facebook 知噶。 咁樣俾佢入咗一比零喎，一離譜喎真係，真係嗱講翻呢度啦，嗱你啊大家都睇好呢、這個祖雲達斯啦，咁啊嗱講開祖雲達斯啦，同埋國際米蘭，國際米蘭阿文先嚟啦，就係睇過曼城啦，咁先講曼城啦，咁啊曼城咧喺呢個作客基庫大拿姆度咧就取勝 歐聯 取勝咗對手啦。你就應該開心啦，因為球隊終於有好大機會入到八強。 未試過有機會入 八強。係啦，我係喺歐聯嚟講啦，我真係好想好想曼城嘅呢次 贏冠軍啊！ 係啊， 點解咧？ 嗱，其實喺一個曼聯嘅 fans 嚟講咧，係唔應該企喺曼城嗰邊嘅。但係喺一個我自己都身為教練啦，我覺得真係好過分。對一個領隊好唔尊重。如果我係好似摩連奴咁帶隊波帶到成績咁樣嘅，喂，我覺得你無可厚非喎。我請哥迪奧拿嚟，而佢覺得我唔炒你偷笑啦，俾你帶到季尾係咪先？但我唔係啊嘛。我每一項錦標都追逐緊㗎，點解你會咁樣公佈出嚟先？同埋哥迪奧拿亦都有問題嘅。大家同行。咁你點解要？你可以有權，我可以應承同你出年教拜仁，曼城。但你可唔可以唔好公開？ 係。 喺處理手法上，拜仁、曼城，唔關拜仁事，曼城同埋哥迪奧拿都要負上責任。 係。 亦都好彩，拜仁慕尼黑而家喺個聯賽係得領前緊啫。你爭逐緊嗰陣，你咪大鑊。 係。 係咪先？我哋都以前講過啦，如果有啲立心不良嘅其他球隊製造一啲花生出嚟，你都玩完啦。譬如話，我同多蒙特而家咬住一分嘅，我要打沉你嘅，好簡單啫嘛。喂，聽講利雲道夫斯基出年會跟埋阿哥迪奧拿過曼城喎。 你唱下唱下，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噶啦。 係， 一定影響軍心噶。 嗱，我自己去睇就，我覺得曼城攞歐聯咧，係近乎冇可能嘅。O K， 攞冠軍係冇可能嘅。 我都係情感上想去， 我 係 情感上 想去攞嘅。 咁但係八強就我覺得就冇問題㗎啦。O K， 因為對幾乎呢個都已經十拿九穩嘅。O K， 咁已經其實跨越咗一大步嘅對我嚟講。O K， 咁同跟住落嚟係因為對手實在太強。你諗下數下數啲巴塞啊、拜仁慕尼黑啊。有機會的可能是馬體會啊，或者是仲有咩仲有邊啊？ 祖雲達斯啊，盧夫斯堡嗰類咯， 嗰啲啊， 係啊。 咁喂，對對都硬嘢嚟嘅， 嗯 ，OK。但係曼城老實講，係咪擺咗個頭好勁？ 嗯 ，OK。但係後邊嗰啲咧 ，OK， 其實得一個高柏尼叫做穩陣啲嘅啫嘛， 係 OK。咁其實我覺得係擔心嘅，入咗八強之後嘅事。 嗱，其實好坦白講，我個人認為我睇咗咁多年曼城，以集中翻曼城去描述啦。 嗯。 一隊波捧唔捧杯，或者你條路行得幾遠咧，係講抽籤命。 係。 前嗰幾年咧，曼城嘅抽籤命真係唔靚，俾你出到線咧，就唔係對住巴塞啊，就對住拜仁啊，或者對住其他球隊。嗱，喺我認同你所講嘅，喺今年嘅分組賽咧，佢對住祖雲達斯都俾佢雙殺嘅。 係。 但係如果你話嗰啲巴塞、拜仁，當然啦，去到八強平均地喺每一條戰線度分散嘅，咁啊，梗係冇問題啦。咁啊，呢個危機會出現嘅。但係好似呢個十六強嘅抽籤啦，都會出現咗燕豪芬對住呢個馬體會啦。咁你新尼特對住和夫斯堡啊嗰類啦，咁真特啊嗰類。咁其實如果佢抽正一支，即係假設，如果 衰保咪好啲咯。 係啦。如果你話譬如話八強抽籤，可能拜仁對住假設啦對巴塞，咁你我都唔使煩啦，已經少一隊啦。唔係最主要係你自己本身係有冇嗰條命先最緊要。 嗯， 如果你有條抽籤命咧，咁你唔使講。今年佢運都行得幾好喎， 叫好彩啦。 係啊， 即係如果再落去，我睇點講啊？我擔心嘅四強我唔睇好嘅。 係 曼城講真。 就算如果在歐聯嚟講，今年能夠去到四強，其實都好大成就啦。喺個級數上，但係呢樣嘢你都忽然間令我記起一啲嘢嘅，就係、是、我哋農曆年前做咗一個特輯，就揾咗阿國師嘅，就我哋預測過曼城咧，今年咧佢條命會點樣走嘅。國師話啦，佢對波就好有實力嘅，佢嘅氣勢上，佢去到四月份更加佢嘅巔峰嚟嘅，好可惜，所有嘅大賽嘅結果係擺曬喺五月。即是说去到五月份他就会 下滑 高峰，即是比他入到欧联决赛，如果国师都讲得中的话呢，他最都拿不到。 咁都好啦，是不是啊，如果去到决赛曼城算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比利连尼带到队波去到四强，其实我觉得都是拿埋听晚嗰个联赛杯，是即是我觉得是一种叫做话光榮引退的，不是引退，光榮離開這些球隊。我沒有欠球會，是你球會欠我一個交代。所以我為什麼會想曼城拿到好成績，就是這樣解。是的。說回這場，他作客都3比1贏了基庫，其實這場球很有意義，因為人都知道，你去到冰天雪地的環境裡面去打這場球呢，是很辛苦的。如果去到主場更加高唱遊魂啦，講真。 唔係咁，同埋佢三粒都係分散入嘅，呢個叫做好睇啦，係咪先？ 係。 咁你阿古洛啦、斯華啦，同埋耶托尼各自入一粒，咁、 嗯、 都係上一個 generation 嘅人嚟㗎啦嘛。 係。 反而新人咧，曼城嘅新今年買入嘅人咧，係、 嗯、 老實講句係有啲失望嘅，對我嚟講。 史達寧都好差咩？奇雲迪布尼都好好啊。 係啊，但係又傷咗啦嘛。但係佢好多時冇火交嘛。 嗯。 OK， 奇雲迪布尼啦。史達寧啦， 嗯 ，OK， 都係唔係有火交嘅嚟㗎。 奇雲迪布尼，但係價值連城啲咯，因為喺季初嚟講，佢未受傷咧，有好多分就靠奇雲迪布尼攞翻嚟。 係，但係好多時就話，因為佢傷咗，而有影響到曼城嘅狀態有好多。 嗯， 咁同埋我都係最唔開心就係佢賣咗阿邊個咯，詹姆斯米啊。呢樣真係離曬譜，我唔覺得應該要買呢個。 其實喺季初嚟講啦，利物浦係最佳收購，就反而係唔使錢嘅詹姆斯米蘭，我係覺得係最好嘅。 可惜，我覺得可惜。 但係冇都唔緊要啦。嗱，去到呢一刻嚟講咧，就帶領球隊去到一個歷球會嘅另一個層次咧，都唔係太差㗎啦。比利連尼，希望佢再上多級去到四強啦，最好啦。 喂，點都有進步嘅曼城今年。 係啦，咁另外一場波啦，就燕豪芬對住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咧，就0-0啦，就喺首回合咧就打成平手嘅。咁去到作客嚟講咧，嗱就。馬德里體育會咧就驚驚地啦，除非你能夠純粹單純以勝負去取決嗰個晉級機會。如果唔係咧，嗰場波去到次回合，燕奴芬能夠出現1-1以上嘅比數，都要出局，馬體會都要。永遠呢啲0-0賽果係一啲都唔著數。 但你覺得咧？ 我覺得反而有少少陰租女翻船的味道喎，馬德里體育會係 點解咧？燕奴芬唔係咁犀利嘅啫喎。 如果一隊波肯入到16強，如果我專心部署，淨係對你嘅，其實又唔難嘅。學你話齋，馬體會係強，但係唔係強到真係冇得同你困啊嘛。係啊，咁啊呢樣先至最緊要啦。譬如話，我哋講翻個重頭戲啦，再前一日禮拜二嗰場啦，阿仙奴咧就對住呢個巴塞隆拿啦，喺主場咧就輸咗0-2俾巴塞隆拿，咁啊可以講優勝劣敗啦。因為嗱呢種就係頭先我所講啦，阿仙奴咧永遠就冇呢種命嘅，抽親16強唔係對巴塞就一定對拜仁嘅。 係。但我覺得冇得傾喎，巴塞對阿仙奴0-2咪輸得少咯。 係啦，但係嗱，如果有翻查資料都會顯示到一樣嘢咧，永遠阿仙奴咧就有一種好奇怪嘅現象。譬如話，我假設輸咗0-2俾巴塞啦，我去到次回合就會贏到你嘅。但係我埋單找數就出局。 係， 佢好過癮嘅喎，呢隊波係。 好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係主場喎，巴塞。Okay.嗰場係巴塞主場，我覺得佢輸多劑喎， 都有機會輸多劑。 冇啊！ 呢次難偷雞噶啦。 呢個冇完嘅，一定輸多劑。 嗱，咁啊，講翻頭先所講啦，就係你話洛賓點解卡入中間度啦？都攔壘唔到啦。咁其實嗰隊就係祖雲達斯。基本上是咁啊，祖雲達斯而家雖然喺意甲爭取得好前啦，但兩隊波都係爭緊聯賽冠軍。但係呢次機會2-2，拜仁慕尼黑攞咗兩個重要嘅作客入球優惠啦。咁翻翻去主場再對住祖雲達斯，你認為祖雲達斯個機會率有幾高咧？又 冇， 即係如果照你咁睇，喺呢一邊線嘅出線機會都係巴塞。 首先你清楚一樣嘢就係祖雲達斯嗰個後防老化得真係好緊要。 係。 我嘅年紀大到不得了，咁但係拜慕尼克嗰隊波夾到太過完美啊！ 係 ，OK， 咁同埋你好明顯睇到上一場 ，OK， 明知洛賓屈機，你都搞佢唔掂嘅，咁件事已經冇得玩嘅咯。 係， 係咪？咁同埋龍門方面咧，佢上一場係咪出翻補方？ 係， 係咯，出翻補方嘅時候，竟然都可以搞到咁啦。咁即係。仲可以點啊？2-2真係執身彩噶啦！我都估唔到竟然可以祖雲達斯入翻兩粒嘅呢場波，唔蝦一跳啊！ 咁啊，都叫做其實係 即係佢落玩 補到我補到個面子啦，完全即係我對住你就唔失禮啦。但係喺晉級機會嚟講咧，就同阿仙奴一樣啦，就冇乜期望噶啦，可以咁用咁講。 唔係你仲要去到拜仁慕尼黑主場喎？ 係 唔係邊有玩啊？冇得玩啊！好嘛？ 係啦，嗱，咁你講完歐聯啦，大家啦，咁就先講埋歐霸啦。基本上係嗱，喺歐霸入面咧，喺呢一周賽事佢未開始之前咧，就有幾隊波係處於一個唔係咁好嘅形勢嘅。首先啦，曼聯啦，就一定係落後緊嘅，2-1首回合，係俾呢個丹麥球會啦。咁啊，熱刺咧就同費倫天拿就1-1打成平手嘅。咁啊，利物浦咧。亦都唔係話叫做好 lead 住嘅，咁啊當然啦，喺禮拜五嗰日咧就利物浦打先，開翻魚山捉緊熟1-0晉級，就靠個一個入球咧就晉級咗啦。 12碼。 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開咗波之後啦，就順風順水嘅，就熱刺已經攞到形勢啦，後屘埋單走數咧就3-0淘汰咗呢個費倫天拿啦。曼聯咧。形勢都不好的了，一開波冇耐已經是將落後二門喺首回合落後2-1，就變成3-1。3-1之後咧就射唔入個12碼。咁啊落到去咧個形勢都是很惡劣的，但係後尾臨完場嗰15分鐘咧，就嚟一個大爆發，就變咗佢可能可以逆轉可以進到級。 咁啊，亦都講緊啦，譬如話，譬如多蒙特啦，德國球會係幾好嘅，即係佢啊1-0贏咗呢個波圖啦， 好穩陣啦，德國， 好穩陣。雖然啊，莫迪係能夠1-0贏咗西維爾，但係因為佢個入球數量係唔夠西維爾好，西維爾仍然都係晉級嘅。咁啊，最慘咧就拿波利啦，因為佢喺首回合入邊嚟講啊，輸咗俾維拉利爾，喺次回合咧就1-1打成平手。咁啊，晉級嗰隊就係維拉利爾，即係西甲、德甲成績係最好，最慘就係意甲。因為意甲除了拉素之外咧，其他都出不到。 因為估唔到喎，拉素竟然出咗先。 係啦，環西亞咧係製造一個叫做賽果啦，兩個回合加埋10-0，擊敗咗呢個維拉納遜出隊。 咪咯，維也納遜出咗個10-0。 究竟發生咩事真係冇人知啦。基本上係咁啊，德甲啦，3-1啦，利華古信贏咗啦。係啦，士卜廷啦，咁啊就可以用逃出生天嚟形容啦。喺英格蘭嚟講就，但係咧抽籤結果咧就出咗嚟㗎啦，就利物浦對住曼聯。 我覺得曼聯慘啲咯。 慘。係好慘啊！ 曼聯點講分唔到咁多線㗎？佢而家咁嘅人嘅傷兵又多。 曼聯係唔想咁快地對住任何一支強隊，因為而家目前狀況咧，嗱你對住利物浦，利物浦好開心，利物浦係向上緊啊嘛，曼聯係向下緊啊嘛，你仲咁快對住喎，基本上係，你話唔死啊，基本上， 即係你都絕對唔睇好啦， 唔睇好嘅，真係唔睇好， 咁屁嘢， 高普本身一樣嘢，佢對呢個歐霸好熟噶啦， 係 咪先？ 因為之前帶多蒙特。 係啦，咁同埋單向少少地，我都係覺得利物浦機會會大嘅。你話雲哥爾想點樣排陣點樣成都唔到你點諗啦，你都冇人排，係咪先？有咩人俾你排啫？你喺呢場波連僆仔都出得啦，基本上係，即係人衰行路打到褪，基本上係。即係你對住呢啲球隊，你係俾你做到5-1啫。即係頭先我同你第一節所講，我對住聽晚。阿仙奴我都不看好啦，係咪？ 係，但係佢呢場有興趣啲喎。維拉利爾對呢個尼華古信 係絕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大戰嚟㗎，基本上係 呢場咩平 均？咁另外有一場內控啦，就係畢爾包對住呢個華倫西亞啦。咁薩哈達對住安德烈治啦。嗱，呢啲就係有冇抽簽名咯？曼聯都想抽中呢啲㗎，但抽不到啊嘛。基本上係 呢、這個多蒙特對熱刺。 多蒙特有啲切，所以呢場波咧，英格蘭喺呢一輪賽事雖然能夠進到 top，但係佢係行緊衰運嘅行出去，即係唯一一樣可喜就未必會全軍覆沒，因為你利物浦對曼聯啊嘛，你點都有一隊入去，但係你出到線又要俾其他豺狼去做大包圍，咁你都係唔係好事嚟㗎？即係你俾我寧願熱刺出啦，喺呢一刻係咪先講狀態？但熱刺對住多蒙特有個優勢就係話，我攞冠軍就冇可能㗎啦。我專注部署對你熱刺，你死得噶啦，已經係，因為你熱刺分唔到身啊嘛。你同你嗱，雖然我 兩邊都咬緊阿爾， 我同佢係李斯特城相距2分距離，我冇理由有得爭唔爭噶嘛。咁我究竟係顧得到呢個杯定嗰個杯咧？咁仲有一樣嘢喎，呢個杯係對熱刺唔著數噶喎，因為呢個杯係踢星期四晚，英超聯踢星期六，你唔同歐聯踢星期三或者星期二，係多一日時間休息。所以永遠歐霸杯嚟講咧係一個雞肋嚟嘅，攞嘅難度分分鐘都唔會比呢個歐聯低。因為你翻去個聯賽度咧，你都唔知顧得到你聯賽嗰場波定係顧到呢個杯。 係，獎金又少啲咧。 佢而家有個優惠㗎，所以而家阿雲哥爾咪發緊夢咯，基本上係話。因為今年的賽制就話啊嘛，如果你攞到歐霸咧，你係可以有資格打歐聯啊嘛，下年嘅。 所以他要期望歐霸攞冠軍啊！ 係啊，佢講噶， 算吧啦。 正所謂學阿上一集阿李傻所講，講下唔俾啊！啲人咁樣講咯。 算吧。 就係咁樣啦。所以喺呢一次嘅歐霸嚟講咧，就有兩隊波就內控咯。係啊，西班牙畢爾包對住華倫西亞，利物浦對住呢個曼聯啦，就出現咗球會嘅內控啦。基本上係咁啊。係人都想抽中其他對手嘅沙克達，雖然就話個名氣唔係高啫，但係佢都係喺歐聯度出局噶嘛，都唔係差嘅。 巴素利啊，呢啲都老對手啦，咁啊拭目以待啦。因為喺十六強嘅賽事嚟講咧，就將會喺3月10號同埋17號就會上演噶啦。到時我哋就會知道個賽果會係點樣咯。 喂，費倫巴治喎，呢隊都惡嘢嚟喎。 雲佩斯喺嗰邊咯。 係咯，呢隊都惡嘢嚟。 係啊，對住布拉格。 嗯。 係啊，呢啲咪冇命咯，冇抽籤命咯。 OK， 咁但係個問題，佢對住布拉加啫喎。應該都冇問題啊，費倫巴治。 冇問題嘅，係啦，每一個人都希望抽中呢啲球隊，又抽唔到。 嗯， 但係公平嘅，你個如果你咁樣講，環西亞都想避開畢爾包㗎。 嗯嗯，肯定。 畢爾包又想避開環西亞，又避唔到。 嗯， 咁你話古信都冇諗過咁差會抽中對維拉利爾。 算啦，你今年都係節哀順變啦，曼聯都係玩完㗎啦，真係。 我都好心，都係嗰句 心如止水， 對佢冇乜期望，基本上係。OK， 好啦，嗱，咁啊，對到呢一節嚟講咧，就到此為止先。咁啊，陣間咧將會進入呢一個本地波時段。咁啊，陣間翻嚟再見。OK， 拜拜。 喂。